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on the air.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99. 99课 yeah, 99.N-I-N-E, 要念成，不要念成 nine, 不要说 99, 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只是看美国的东北部叫 New England, 不要念成 new, 在美式英语要念成 new England, 也就是新英格兰 the beautiful place。好，我们就一起来看这篇文章的内容。The weather in the New England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wonderful. It is one of the few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you can experience all of the seasons. The best season is fall. During this time of year, the leaves start to change colors. The trees are golden brown, red, orange, and green.It is a beautiful sight to see, and one that is hard to forget. Because of the trees, millions of tourists drive down New England roads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ir beauty. 这篇文章比较短，但是里面可以学的东西很多。The weather in New England area...他说在新英格兰这个区域 of the United States 就是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区域这边的这个天气啊 is really wonderful 真是非常棒所以整个句构呢其实就是 the weather is really beautiful the weather 是当主语但这个句子里头就是 weather 就是重点了叫天气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你英文要怎么讲你要讲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或者是 How's the weather today? How 加 is 常常缩写成 How 加 EP 再加个 S How's the weather today? 就等于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你不能讲 What's the weather today?What's the weather today? 少了一个 like 的变成今天天气叫做什么东西今天天气是不是叫做猪还是叫做阿花所以呢就是说天气是什么那就不对了今天天气像什么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所以一定要加一个 like 好那么用 how 的时候 how 是副词所以就不能加 like How's the weather?第一个要点要记住第二个呢 weather 这个字它可以做动词叫做度过后头通常是放困难 weather the difficulties his help 他的帮助好或者直接用动词好了 he helped me H-E-L-P 加 E-D he helped meTo, 那个 to 可以省得掉 To weather the difficulties 那个 to 可以省得掉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变成 help somebody do something To 写出来也对不写出来也对所以这我们继续这样说 He helped me weather the difficulties D-I-F-F-I-C-U-L-T-I-E-S 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句子。It is one of the few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you can experience all of the seasons. It 就是指的在 New England area。他说这个新英格兰区是 one of the few places， 是少数的地方之一 in the world， 是世界上少数的地方之一。Where， 那么就是关系副词，那是代替什么谁呢？ The few places， 也就等于 in which， 所以它等于 in 加关系代词。Where 专门是放在地方的名词的后头。This is the small town where I was born。教过的，千万不要忘记，不要再还给我。This is 北京，逗点 where I met Peter。这是北京，在这里我遇到了彼得。所以你就要记住这个 where 就等于 in which。在这些少数地方怎么样呢？你在这可以 you can experience， 可以体会到、经验到、体验到 all of the seasons， 所有的季节。用 all 的时候一定是三个以上的东西，两个的是所有的季节，那只能用 both， both of the seasons， 可能只有春天跟夏天两个。 both of them， 他们这两个人are good friends， 是好朋友。三个人以上的是 all of them， 四个、五个、八个、一百个都用 all。 是季节有四个，来我们复习一下。春天怎么说？ spring， S-P-R-I-N-G， spring， spring is coming， 春天就要来了。接着夏天怎么说？ summer， as youM-M-E-R Summer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夏天的吻冬天的眼泪，夏天的时候你爱我，我们热吻，到了眼泪呢，哭的时候你离去了，像寒冬一般的眼泪，真让我难过。好，这里最后一条歌是这么说的。所以Summer， 秋天呢 ？Fall， 英国人喜欢用 autumn 这个字，但老美他是用 fall， 不也不一定呢。因为老美他高兴用的时候，他也用 autumn。The autumn leaves， 有个 knocking call， 他唱的歌叫《秋叶》啊，秋天的叶子。好，我不拼了，那就用 fall。冬天的就要用 winter， W-I-N-T-E-R。 好， spring， summer， fall， 还有包括呢 winter， 这是季节。 The best season is fall， 最棒的季节是秋天， fall。 During this time of year， 注意到这个用法，不要说 during this time of the year， 那个 the 他不加的，他说每年这个时候， this time of year， 那个 year 不加任何的 every year or the year， 他固定的用法。 The leaves start to change colors， 所有的这些树叶开始变成颜色了，变颜色。我们 star 就说过啦，J.K. Rowling started writing the book， 还记不记得 start 后头可以用动名词，也可以用不定式短语，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 the leaves start changing colors。 change 不要念成 change， 把 aiding change 开始变色了。 The trees are golden brown， 还是这些树啊变成了金黄色、金棕色，叫 golden， 本来是念成 golden， 但有等的音或等的音，老外都用鼻音出来，像 mountain 它会念成 mountain。 好，那同样的 golden and golden， 啊 ,student, 啊这个时候你要养成习惯。Golden brown, 金棕色 ,red, 红色 ,orange, 也就是钮橙色也就是橘色 ,and green, 同时还有绿色。It is a beautiful sight to see. 他说这个景象啊啊这是真是一个可以看起来很美的景象。好 and one, 那个后头那个 one 是什么东西啊就等于呢 a beautiful sight. 好他为了避免重复他用 one 代替。所以原句是 it is a beautiful sight to see.And a beautiful sight that is hard to forget. 那个 that 是关系代词等于 which 就是前面的 one. 而这个美丽的景象呢是很难忘记的 which is hard to forget. 来我们看到下面这一页看到我的语法重点看到一那个地方 It is a beautiful sight to seeAnd one that is hard to forget. 原来是 it is a beautiful sight to see, and it is a beautiful sight that is hard to forget. A beautiful sight 避免重复，所以呢，他就用 one 来代替，就变成 it is 也省略掉了，就变成 it is a beautiful sight to see, and one that is hard to forget. 这是一个值得一看的美景。也是一个难忘的美景。好，我们再看第二，上列句中表示啊，英文句中若同一个可数的名词或名词词组，这个名词词组出现两次，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要用 one 来代替。来看例子 ，John is a nice person， 约翰是个好人。And he is a nice person that you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而且他也是这么一个好人。什么好人呢 ?That 就等于 whom 关系代词。作为介词具有介词 with 的宾语。那我们都可以用 that 来代替。你想要交朋友的一个好人。这个时候 a nice person 用了两次不好看。所以我们就用 one 来代替。John is a nice person and one that you'd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这样明白了吗？我们再来看例子。I don't like this red car. 我不喜欢这个红色的车子。I like that white car. 我喜欢那辆白色车子。你的 car 用了两遍。Car 是可数的。所以第二次用的时候用 one 代替。I don't like this red car. I like that white one. 那这样呢它是比较呢好看啊，所以我们这个注意可数名词作为复数是什么，这个时候为了避免重复就可以用 ones 来代替。你看啊 I don't like red cars， 我不喜欢红色的车子，所有红色的我不喜欢。 I like white cars， 我喜欢白色的车子。好了，这个时候 cars 是复数，所以就变成I don't like red cars. I like white ones.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看，避免重复。来，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这个句子怎么说的。好了，他下面说了 ，Because of the trees, millions of tourists drive down New England roads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ir beauty. 啊，由于呢，那么这个呢？所谓的这个这些树的关系啊，所以好几百万的 millions of， 来我们先讲好几十个的 tens of T-E-N 加 S tens of students， 然后呢也可以用 scores of students S-C-O-R-E-S， 好，还有好几打的 dozens of，但是我们通常用 tens of， 那好几百个呢 hundreds of， 后头都不能加定冠词的 hundreds of students， 好几百名学生。 好几千名学生呢，一千名怎么说 thousands of， 好几千名的，那一万好几万名的呢，那一万名叫 10,000， 所以就变成 tens of thousands of。 然后呢几十万名的呢 100,000， 一百个千就刚好是十万，所以好几十万名呢就是 thousands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然后一好几百万名呢，一百万叫 a million， 就变成 millions of， 以此类推， hundred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tens of millions of， 就等于千万人的。好，等等呢，好几千万人的，这个你们多做练习，要看一下。好，好几百名的，好几百万名的观光客 tourists 游客 drive down， 就是沿着这样开车下去，沿着什么美国东北的这些公路啊， New England roads， 干嘛呢？ To catch a glimpse of， 来瞥一下， 不经意的看一下， glimpse， 轻瞥一下，轻瞄一下他们的美丽。 Catch a glimpse of 是一个固定的短语。 I caught a glimpse of that beautiful girl as I passed by， 当我经过的时候无意间瞥到那个女孩子一眼，好漂亮的女孩子一眼，然后嘴巴就开始流口水。还好呢我就装了脸盆。好，我们把这一课都讲完了，现在我要从头到尾念一下，然后待会儿叫他闭眼睛跟着我即席用英文来这个用讲他的意思。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先苦练几百遍之后你才能做的。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念。 New England， The weather in the New England area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wonderful. It is one of the few places in the worldWhere you can experience all of the seasons. The best season is fall. During this time of year, the leaves start to change colors. The trees are golden brown, red, orange, and green. It is a beautiful sight to see, and one that is hard to forget. Because of the trees, millions of tourists drive down New England roads.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ir beauty. 导播，你现在就来证明我眼睛开始闭起来了吧？闭起来，好了。那我现在也把东西盖住了，因为已经代表我已经念了好几百遍了，慢速的念它，所以我就开始用英文来解释这个文章到底说什么。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beauty of New England.New England refers to the east,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beautiful because it is one of the few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you can experience all of the seasons. The most beautiful season, of course, is fall. When fall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trees begin to change colors. Usually you see a lot of colors like golden brown, red, green, and yellow, or orange. These colors are really beautiful. So when you have time, I suggest that you go there, driving down New England roads to catch a glimpseof those beautiful trees. Thank you very much. 就是你自己练习这样子慢慢讲，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就不必说了。我的意思就像这个才叫做活背书而不是死背书。很多人家死背怎么搞的，死背了好多年讲不出英文出来，那就是他忘了要用英文诠释文章的内容。